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这个婚礼之后还是第一次见这个广美是吗？ 也是第一次见你啊。 哪儿啊？我们上星期在香港 婚礼举办过了， 没有订婚的礼， 婚礼， 人家广美行大婚，现在是不是在筹备了？ 没有， 没有， 时间都没定， 对吧？嗯，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谈谈这个话题。今天这个我们领导也听说这个广美来了嘛，就说广美今天来跟我们一定要谈一个现在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大龄女青年怎么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很大龄吗？ 没有，我说女青年呢，女青大龄女青年三十以前。 我比较介意大龄那两个字。 三十以前，你不介意青年吗？ 我是老龄。 天哪，我们的老龄委还没成立呢，你就老龄了。老，你就算就不，哎，咱不叫这个词儿啊，就是过去你自己用过的一个词儿， 剩女吗？ 神圣的女性， 对， 对吧？神圣的女性，哎，这是真的是很多很多问题啊。你在网上你有看吗？有些这个剩女啊，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就是广州话讲叫晒幸福，就 晒幸福， 晒幸福，炫耀。哎，我的体会啊。什么人一开始炫耀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人就有点内心基础了，我就觉得是，就是说开始说，哎，你看我做个剩女多好啊，我虽然这个三十多岁，但是我一年的工资全我自己一人花，我买了一辆小吉普车，然后我怎么样就开始说，就说单身女性啊，我现在过得也很充实，哎，男朋友找着了就找着了，找不着我也不怕，就开始聊这个。但是你觉得这是出于， 我觉得那是一种无奈中的幸福感，就说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你必须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那你总得把日子给过好吧， 人总得给自己的生活找点理由嘛。 哎，对啊，但是就是说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就像广美这样的很长时间之内他都等不着一个呢？ 嗯，这是一个全民问题，不是我个人问题吧？ 那当然全人类的问题啊。 广美现在可以办这个剩女学习班，剩女成功学习班， 剩女班嘛，你 收费。 对啊，你现在 传授，这不有抛花那一说的嘛，对不对？你也办一个班，就是可以传授这个怎么接花。很多人肯定想学一点招啊。 嗯嗯嗯。 你们太为难我了，你们都没有跟我讲有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还不是你张口就来吗？你现在 谁要张口就来？ 成功经验报告会吗？ 那我这样讲吧，就是从我开始谈恋爱到现在，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处在一个谈恋爱的状态里面。 嗯， 不管我有没有结婚，我不是单身，我一直不是单身，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崇拜爱情、相信爱情的人，即使很多人说什么我命运多舛啊，什么叫什么爱情的路上怎么着怎么着的，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爱情。 对， 那个 这个我佩服。 那个，我顺便插一句啊，你接着讲。那个范柳原后来跟那个白流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以前呢一直在谈恋爱，但没空恋爱， 称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哎。真的是一直在谈恋爱。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二十年我一直处在一个恋爱的状态里面。那我希望我订完婚之后，甚至于我结完婚之后，我要继续谈恋爱。就是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就是说现在很多女孩子不结婚，其实我觉得不单单只是女孩子的问题。就像上次我们在讨论剩女的问题的时候， 嗯嗯， 你们两人逼问我，那你到底想 有我有份吗？ 这个 闻到吧， 闻到，就逼问我，那你到底想要嫁什么样的人？我其实没有标准开出来，我就说我需要一个被我仰视的男人。 对对对对，这个我听你说过， 你记得我说过这个？ 对对对，他说 我需要一个被 你的 look up。然后我就推荐他篮球运动员， 太坏了， 找篮球运动员。 我相信所有的女人寻找的都是一个被自己仰视的一个男人。 哎，还真是。为什么很多女的都说，就说我要是找一个男人呢，我必须得崇拜他，就这个里边必须得含有这个崇拜的成分。 是，所以那要看你要崇拜些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之前，那可能有些女孩子觉得说，我只要一份安定的生活，所以我找一个公务员嫁了。像徐老师就绝对是一个 我要嫁一个公务员， 不是人家嫁你、啊， 人家嫁你啊！ 对啊， 就是每个人的目标跟对象是不一样。你说这中间，我单身的时候，也很多人要帮我介绍一些很优秀的单身的教授啦、公务人员啊什么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些人是我值得我尊敬的人，但是。因为我是 不能 没有办法，对，不是，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觉得每一个人要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是一个放养大的孩子，我不是一个圈养大的孩子， 对，比较野性的，是吗？难寻是吗？ 对，是的，是的，我需要一个不但要我要仰视，而且能够驯服我的一个人。 行，你要将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啊？ 马戏团吗？ 那这就说美女驯野兽的，你这都反过来了。 嗯，这样讲是有点抽象吧？所以我你说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你不要放弃，你要相信爱情，它就是在那边会发生的。因为有些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你要寻找的一定是一些你不足的东西。 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啊，这个一个女人呐、啊，我现在觉得恐怕自立。是重要的， 是的，是的。 自立啊，就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呢，自己这就是个愿赌服输的事儿，然后相信爱情。其实本来我认同的正道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能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呢，我永远相信爱情，找着了就找着了，找不着我自己也把我自己这么过下去，过得这个充实下去，对吧？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现在的社会贫富悬殊这么大。经济的压力这么大，很多女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身边认识的人长得并不见得比自己漂亮，也不见得比自己聪明，但是他们已经在宝马车里笑了、对不对？我还骑在自行车上哭。那么这样的时候，那很多很多女的就很早的就想好了，就是说我得她们也不是说不自立。但是他总觉得他的生活他也要仰视啊，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直接能让他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女孩子说法，就可以节约很多奋斗过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反而像我身边呢，可能像我高中时代大学时代，我身边一些可能长相比较平平无奇的，可能他的成绩上面也好，工作上面也好，没有什么特殊杰出表现的人，他们特别早就会结婚，而且还特别容易找到他们所谓的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 红颜多薄命啊，黄脸多认命、啊、 你的意思是比较漂亮的女孩子要求高，所以就困难。 有的时候真的是自视还有自我审视，不是说只是什么眼睛长在头顶上什么，我就是说自我审视，你审视你自己要一段什么样的生活，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爱情，什么样的一个婚姻生活。像我有一些我有两三个特别好的女朋友，她们大学一毕业招的第一个男友她就结婚了，她用一个最正常的轨迹在过日子。你说她是不是最幸福？她们在别人的眼中是最幸福了，结婚十几年，夫妻两个人还是相敬如宾，然后小孩也有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幸福？那可能对我而言，我更愿意有这二十年的这个惊涛骇浪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觉得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在你要求完惊涛骇浪的生活完之后，你再抱怨说为什么我身边没有一个男人？因为不是每个男人愿意这样子跟你一起过惊涛骇浪的生活。 是是是是是，咱们这个浪里白条这其实不多的，大部分也是比较 好烦了你， 比较求稳的，比较求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女性啊，就是所谓就叫这个叫剩女啊，其实指的还不是广大的这种农村妇女，比如说一般大家指的还是城市里的，说实在的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基本上自己能养活自己，这让我觉得已经是这个你怎么就是这种女的，其实我很怀疑啊，在整体的妇女当中她能占多少。你知道现在我觉得真正要说，你比如我经常跟凤凰这个女主持人们讲啊，就说真的说中国的这个男尊女卑啊或者什么，指的不是你们， 指的是很大多数的，比如说农村的留守妇女，现在的啊，那种生活境况非常差的。实际上，之所以你比如说在顶尖上的这种金字塔尖的这种女的，我说有的时候现在在中国啊，你们的各方面待遇还超过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这所谓的大龄剩女的为难之处。我有一个闺蜜， 嗯， 跟我们同行。比我小，比我小蛮多的，其实也就三十出头而已，也不到那种拉警报的年龄段。但是他呢是叫做这个在感情的路上呢是频频的受挫，身材非常好，非常的漂亮，小有知名度，各方面感觉都挺好。他应该是很多男人心目当中的女神，但是他而且他是一个对于爱情非常执着，他要求的是一个非常纯洁纯净的爱情，他也不需要什么男孩子要有怎么样能够有开宝马还是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说两个人，他非常的艺术家气息的，他觉得只要两个人心气相投的话就可以在一起。但是很奇怪的，那些他爱的男人通常都是在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太合适，就默默的就选择退出了。 嗯，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在一起有一时的激情，但是我是绝对没有办法跟你长相厮守的。但是这个女孩子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情而且纯洁的好女孩。 嗯，但她喜欢惊涛骇浪吗？ 我也不认为他喜欢金涛，他跟我完全不同典型的。 嗯，但是一般啊，我觉得这个男的好像最终啊还是会选择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啊挺堕落挺没劲的，就是说还是选择过日子。 嗯 嗯，像徐老师对吧，一直过到今天。徐老师发表一下这高见，这多年的这个婚姻生活。 不是上次说了吗？ 嗯， 黑夜里在雪地里撒尿吗？ 什么叫黑夜里在雪地里撒尿呢？ 这是很难说的嘛，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说不出来哈，都这样，对不对？没，我现在发现这种事情没什么规律可找的。你就像他讲的这个例子，他心目当中认为这个女的很好，他符合我们听听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你看他就是可以不顺利啊。有些男女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冲突。我觉得是男女之间是根深蒂固的冲突，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嘛，就是其实这个男性的这个人性里边呢，其实是有一夫多妻的这种传统跟倾向，它既有文化的传统，又有生理上的本能。 嗯， 女性是不是呢？生理上是不是呢？很难说。但是在文化上呢，女性是寻找一夫一妻的，尤其是有社会经济的理由，更需要寻找一夫一妻，所以就形成了张爱玲说的，现在的社会男性呢是在一夫一妻的法律下寻找一夫多妻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分分钟是犯法的、危险的、堕落的、犯罪的，自己都觉得是犯罪的。那女的呢是要在默认一夫多妻的现实下，自己还要遵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她其实她必须看到她面对的男的，她其实是有一个壶多个杯，可是她必须，她不能这样做，她必须来遵守。这个才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为什么女的，你说剩女的问题会很突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工作、有文化、有自尊心，她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她特别不能接受说一般的女的，你说长相貌一般、没有工作能力，她今天找到一个很有钱的男的，使她有好车、有好房子，至于这个男的出差去什么，她可以假装看不见，她 accept。他就是虽然这是他，然后他互相朋友交往，就说你看这身体的背叛不算背叛啊，或者诸如此类等等。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女性对自我要求高、对生活要求高，又相信爱情等等，你就不能接受这些，那现实生活当中就会碰到问题。 哎，徐老师把实话说出来了。 是，但是呢，他刚抖出了一个实话，我也要再抖出另外一个实话，就是说，除了女性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她是一个非常追求纯洁、纯净爱情的女孩子，她当然是不能够接受所谓的一夫多妻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这个男人，他面临的这个男人，可能在我的女朋友面前，他是觉得 自卑。 他也不一定到自卑，他分分钟他害怕这个女孩子 就要超越他，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驯服这个女孩子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姐弟恋？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闺蜜， 嗯， 她比我更大，她到现在也是单身，她也是单身，她交往了几个比她小的男孩子，而且是小很多。因为二十几岁的男孩子，他没有所谓的什么社会地位，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我挣的钱比你少，因为我比你小呀，我为什么要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呢，这样子的关系，其实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那男孩终将要长大，他终将要面临很多社会对他的眼光，对他的舆论，然后对他家里，就是家里来的，觉得你有没有搞错，找一个大你这么多的女孩子，那你们是打算结婚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呀，我从来没有想过呀。 记得那个电影吗？皮彼得跟那个谁演的，就是一个小老头越长大越变小 啊。 那个女的就顺替，你看 什么呢？ 你看他把男女的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铺开，他戏剧性的方式铺开。你看男的这个老，女的比他小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年龄相仿是最黄金的。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女的变老，男的越来越变年轻， 嗯， 越变越帅，而这个女的变色衰。所以这个就是他那个电影是非常戏剧性的展示了现在世界上男女战争的这些生理因素的这种。 这个就是此起彼伏啊，你就看出这个男女啊本身的曲线，人生状态不同阶段状态的曲线它就不一致。 所以告诉你那些剩女的朋友，你刚才讲那些闺女出色的朋友，玩一下就行了 啊， 对啊，你不要期望一个比你小十岁二十岁的纯洁的男生可以跟你相守到老，你不行。我讲的玩的不是说就是不好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曾经拥有， 对吗？ 只要是曾经拥有，他必然会天长地久在你的心中，所以他要把它看得很美好啊。我刚才那个这个 就是爱情嘛， 就是爱情， 爱情跟长久， 但是你同时在追求爱情，同时又要找天长地久，同时要找人家来驯服你，又要往上去崇拜。 他不需要，他的要求就比较特别一点，他觉得说你不用什么很大的成就，不用怎么样，你只要跟我一起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你明白，当一个女生这样说，你只要跟我一起开开心，这个男的心里就已经自卑的一塌糊涂。 没有啊，那男孩没有啊。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他一开始想法是很简单，但是到后来日子长久了之后，他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身边的男人所有的事情都要等我去发号施令，等我来告诉他怎么做，然后等我可能甚至要生活的那个零用钱都得要我给他。所以渐渐的他自己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 他就发现不是姐姐而是要当妈了，是这意思吗？ 所以其实管美刚才讲这个具体例子啊，其实是仔细讨论很有价值，因为他前面讲的女性的一定要找男性仰视崇拜，这个是女性主义现在要批判的东西。他这个正是认为你讲的这个东西，当然你找到你的幸福不假，但是从知识界来讲，这个正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塑造，从古至今要把女的塑造成要崇拜男的， 文化上， 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生理上都是这样，这样形成男权。但是反叛这个男权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讲，是非常非常困难。你的朋友，你刚才讲的朋友的困难，比你的困难更值得讨论。 哎，真的是。但是你说这个女的能不能俯视这个男的呢？有，我跟你说有。但是呢，确实你看，因为文化的原因，我就会觉得这样的女人不可爱。这样的女的就是霸气啊，霸道啊，现在社会里也有了，觉得什么都得是我的，一切我要一切。 我身边也有大把这样的朋友呀。 嗯，没错，她认为老公就是我的仆人，那么就找老公就是找个 waiter。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哎呀，我就发现女人野心要是上来了，我的天哪，这是那玩意儿， 你看 太让人讨厌了，你知道吗？ 你看 但是男人野心家也讨厌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啊，其实有两种观察的角度，一种呢叫从心出发，就从你个人的心出发啊。那么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个我心狂野，或者说是这个叫随九死其犹未悔，我活着就是跟着感觉走。 去找我爱的人，然后就跟他，这你看，这是你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从新出发。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从新出发？因为我觉得人的脑智力跟你的智慧，你有时候会判断错误，所以有时候你的脑袋想的事情是 yes or no， yes or no， 你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如果你的心是这么想的，这个是永远不会错。 他在重复浪， 但是广美， 心是会变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也曾经被欺骗的。 所以 也是从心出发。 是呀，所以你听到我怎么着怎么着了吗？那个是我的选择，我曾经做过的选择，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怨恨别人。 哦， 那不管再怎么样错，毕竟那是曾经，没有人架着刀子说你非得怎么着怎么着。 对，文涛，这个就是浪漫主义的话，说人的理智会犯错误，而感情不会。 嗯， 不是说感情不会犯错误，而是说感情犯的错误没法后悔。 对， 哎。对， 所以也就不后悔了，因为这是感情的。 我就是说，从心出发是一种角度吧。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从这个客观出发，从天地不仁的角度出发，从市场、从 business 出发，你又会发现呢，任何一个人的择偶形式，无一不在规律中。 嗯， 大不外乎 策略、有技巧、有 条件好嘛，对吧？两个人就是条件好的，就拥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自由；那么条件差的，就委屈一点，你就发现他总是这样的。甚至说夫妻俩呀、啊，我跟你说，有时候有改变。当年男的追女的时候，女的条件好，男的需要养食这么追，好，女的下嫁给他。多年之后，女的年老色衰了，男的混成了个 CEO， 大把钱，马上这形势。甚至你知道吗？我就听说过那个男的跟老婆这为什么闹到离婚呢？就冷冷的说呀、啊，说现在不是20年前了，你明白一点吧。你说多寒心呢，作为老婆听。 但是这就但这就是需要所谓的爱，只有爱这个东西才克服这所有一切。 嗯， 一个那些东西其实真的都是表面的。人在世界上就活几十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足以克服你所有所谓刚才讲的那些地位啊、名声啊、钱啊。最后到你快人生快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只有细节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的论调跟我老公是一模一个样。 哎呦，这假装 轮不着我。 是是是。 这没追过我，这也是我。 这也是我，你说不清谁抄谁的啊？你这。